兩個人都被認為是變財無礙的人，有沒有火花呢？大家留意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啦。不過咧，我又想講少少感想咧，即係同佢即係討論問題咧，就或者呢種咁嘅對談嘅形式咧，無論係講乜嘢嘅議題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反應好快嘅，即係佢好知道即係跟住佢會講啲咩。譬如你問咗嗰個問題之後，或者大家喺度互動緊嘅時候咧，其實個腦已經轉緊嘅佢。嗱，呢個就真係高手嚟嘅。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咁就大家听完我哋嘅头先嗰节节目咧，就应该而家就要出动啦， 出发 对，应该要出发啦，咁样，定系而家啱啱翻工啊？而家系 翻咗工咯， 翻咗工啦， 出发啦，行动啦，行动啦，嗰啲 唔好怠慢 啊，系啊，唔好怠慢啊， 礼拜一仲难斗啊， 系啊，礼拜一难搞噶啦，时机过咗就唔系噶啦，咁样，咁就咁但系当然唔系人人有，人人都系做大公司啦，咁样， 细公司咧， 细公司啊， 所以咁就行个圈都斗完啦， 细公司就冇乜功力可言噶，去隔篱公司。 咁 呢个就呢个我就真系未试过啦，咁样咁你可以试下，你试完都可以 赠送速递， 你可以试完你分享下经验啦。嗱呢个就真系呢、這个就真系踏上伟大航道啦。如果去人哋公司就攞利是啊，嗰啲就变黑社会，嗰啲就变咗攞盘吉啦，攞盘吉啦，嗰啲接财神啊，拜喂喂拍人哋门，喂接财神啊喂。又变咗嗰啲咁样，咁就 叫我连试下咯。 呢个唔好试。 阿联大挑战， 呢个就阿联大挑战啦。呢个咁就系咁呢一节讲咩？呢一节讲我哋嚟紧咧，今日礼拜五啦，咁样。咁首先咧就系庆贺，我已经系连续20日咧，连续啊，系连续啊，冇间断20日啦，有节目嘅做啊，咁样就有开咪做节目啊，非常之。非常之劲啦，但又唔劲，屌比起我个人纪录，其实相距好撚远，即系距离好。 有冇机会打破咧？觉得 我觉得好难啊，同埋我都觉得即系真系好撚攰，都系唔好撚搞嘅咁样。咁就有啲嘢都系虚名嚟嘅咁样。咁 best 咯。今日礼拜五咁样咧就亦都即系今日立春啊嘛，咁啊踏入鸡年啊嘛，咁就。下个礼拜咧就有啲新嘅节目调动嘅安排嘅咁样，咁、那个新嘅节目调动安排系点样咧？咁样，咁我依等我睇下先，我睇下依琴日阿聪有冇出到个 post， 我叫佢出个 post 讲个节目安排有冇出到佢，咁就呢一个 我哋啲 group 嗰度有嘅， 系咩？ 就系原。 边度啊？边度有？ 退米股 系退米股，都叫喺偏彩嗰度嘛。喂，咁就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咧，原本逢就由星期二开，你开大俾我睇，开大呢个俾我睇，开大呢个俾我睇。這个咁样嘅星期二咧，星期二咧就系、是、 妇女， 由原本咧就系呢一个九点，星期二几点啊？原本系。妇女民主连线几点啊？九点 到十点。 系原本星期二嘅9:00咧，就系咧妇女民主连线嘅时间嚟嘅咁样。咁样咧喺下个星期开始咧，下个星期开始咧，亦即系呢个咁样嘅2月7日咧，就妇女民主连线咧就会同人妻先修班咧两个节目咧就合并咁样。咁样咧就会变咗系喺原本星期二嘅时间咧就会播出呢一个新嘅节目。咁但系就原有班底嘅，即系都系英姑啦、达令啦、阿卡啦，同埋呢个嘉伟啦咁样。咁就会有新嘅节目喺下个礼拜二咧就推出嘅。咁样咧呢、這个节目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原有嘅妇女民主连线同埋人妻先修班合并成为呢、這个妇女民主连线嘅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个调动呢？就我发觉我哋 睇媒体 啊 ，sorry， 我讲错咗，就系、是、呢个咁样嘅全新嘅节目啊，妇女嘅人妻媒体 系咪佢哋自己改嘅？ 我改嘅啦，啲名梗系、 okay. 就系妇人媒咁样，咁啊妇人媒体咁样咧就点解会咁样合并呢？点解会将妇女民主连线同埋人妻先修班合并成为呢个咁嘅妇女人妻媒体呢？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发觉嗰两个节目咧越做越卵似啊，咁。 基本上是一样咁窄咁样，人又一样，做嘅嘢又一样。 除咗家卫煮嘢食之外， 系啦，咁唯一咧就比较特别嘅就系家卫煮嘢食咁样，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就系、是、喺出于要保留家卫煮嘢食呢个咁重要嘅环节嘅前提底下咧，就不如将两个节目咧就合并埋佢咁样，咁就变成咗呢个咁嘅妇女人妻媒体咁样。咁事实上亦都要再成个架构要精简啦，即系可以。可以有啲更加精炼嘅节目去出现啦，所以我哋嗰个做法咧，就喺嗰个节目改组上面咧，就讲咗好耐嘅，就而家第一步进行嘅啫，都会逐步进行嘅，咁就唔系净系喺度不断咁加节目，不断咁加嘅节目咁样吓，跟住然之后就加咗100个节目出嚟，咁样就变咗全部都系讲政治嘅，咁啊变咗一个整个节目就双结论证咁样，跟住再整个节目又神奇交论证咁样，陈等部都系讲。政治嘅呢度嘅起义，嗰度嘅论证咁样， 系啦， 咁就搞 fashion 节目俾淡仔，唔系话 讲旗袍 嘅 嘢。 系咁啊，跟住咧，然之后咧，呢个就系礼拜二嘅调动啦。OK， 好啦，咁除咗礼拜二嘅调动之外咧，礼拜三就会比较大嘅调动啦。礼拜三嘅调动咧就大，就主要系时间嘅调动嘅啫。首先，原本礼拜三嘅呢一个咁样嘅 九至十点 嘅新契弟同盟咧，就将会咧就抽起嘅，咁因为抽起咗新契弟同盟咧，咁佢哋会点咧？咁就一阵间先讲个安排。新契弟同盟抽起咗之后咧，就会腾空翻个时段出嚟。咁于是乎咧，星期三嘅全线嘅节目咧，都会褪咗一个钟头。亦即系话乜嘢咧？亦即系话呢个咁样嘅港珠上旅行啦，就会变成咗系九点钟开始，就九点至十点就系港珠上旅行。然之后咧，十点到十一点咧，就会变成系我哋嘅设计节目啦 ，TCO。跟住然之后呢深宵夫人信箱呢就会变成一个冇咁深宵嘅节目啦，就原本由唔知几点开始呢，就应该可以确定到呢就可以大概11点钟开始就开始深宵夫人信箱啦。咁即係礼拜三嘅节目呢，原本礼拜三系比其他嘅日子呢系多咗一个节目出嚟嘅，咁而家呢就褪返入去啦，咁样就缩返做变咗一至五到一至啦，咁样。咁呢就系礼拜三嘅调动啦。 OK， 好啦，咁跟住呢就数到去礼拜四冇变啦，礼拜五冇变啦，数到去礼拜六啦。礼拜六就会有个节目调动嘅，礼拜六嘅节目调动呢就会新加咗个节目，就原有嘅节目不变嘅。礼拜六原本有嘅节目系咩呢？我唔记得咗。礼拜六原本就有呢个咁样嘅耀亲子团啦，有迎能无双就系呢个咁嘅八点至九点啦，九点至十点就系呢个咁样嘅耀亲子团啦，跟住然之后应该系咬借帮系嘛，呢个咁样嘅十点到十一点就系咬借帮系嘛，呢个礼拜六，咁就呢、這个录咁耐你都录唔到，屌你老味，系啦，咁就系啦，礼拜六就系 咬借帮同集， 系啦，跟住然之后就十一点之后咧就系、是、集文化研究啊咁样，咁原本礼拜六就有四个节目嘅，咁而家咧我哋就会开多一条战线，就系、是、咧会喺七点钟加一个节目，就系礼拜六嘅七点钟加一个节目，咁啊加一个咩节目咧？就系、是、原有嘅新契弟同盟嘅班底咧，就会咧改头换面，改咗一个新嘅节目咧，就系、是、呢个咁样嘅阿联大挑战啦，就会喺礼拜六。嘅呢一个咁样嘅 七点至八点 就会咧进行呢个亚联大挑战啊咁样。咁点解要做呢个节目调动咧？咁样啱啱又喺出门听 Tom 系咪走咗 ？Tom 走咗好捻耐，而家仲捻问 Tom 转捻咗行啊！屌你老尾，佢话做呢行冇前途啊！仆街， 好啦，佢唔知啊，因为好多人仲问紧啊。 我咪答咗咯喺 Facebook 度，屌你老尾系咁捻样问佢转行啊，心灰意冷啊，屌你老尾。好啊，咁跟住咧，因为冇咗契弟喺度啦，咁样咧，虽然其他嘅主持都好捻契弟，咁但系咧就唔再做新契弟同盟啦，同埋新契弟同盟事实上呢个节目亦都相当之閪嘅，咁系即系冇主题，唔知做乜捻嘢咁捻样，又有汤姆嘅时候喺度已经系咁捻样，冇汤姆之后咧就更加冇主题，咁所以咧就变成咗呢个咁样嘅亚联大挑战，咁啊亚联大挑战咧就亚联就上位啦，亚联就做咗主角，咁亚联大挑战系一个咩节目咧？咁样就即系节目名就知啦，就系亚联去做唔同嘅挑战嘅咁样，咁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是，其实我想做呢个节目好耐噶啦，咁就一路都 搵到个人， 唔系个角色啊， 一路都谂唔到去对付边个好咁样，咁啊。 其實我想做 Jackass 好耐㗎啦，咁樣。阿連大挑戰簡單嚟講就係香港嘅 Jackass 咁樣。咁我就成日都想揾啲《月時報》主持走去做 Jackass 嘅咁樣。 終於揾到啊！ 咁就咁即係佢哋冇乜所謂啦，俾人拉我都覺得。咁所以咧就係、是、最主要係嗰、那個能夠負擔嗰個法律風險啊。咁樣咧就我覺得阿連啦、阿基啦同埋阿樹啦，即係幾個都即係小感覺都冇乜所謂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不如咧就擺佢哋就去做呢個阿連大挑戰啦。咁同埋亦都係開拓呢一個咁樣嘅七點嘅戰線啊。咁就其實七點嘅戰線想開好耐㗎咁樣。咁但係一至五開七點嘅戰線咧就面對好多嘅問題。第一就係人手嘅問題啦，因為其實我哋所有嘅主持人都係需要翻工嘅。有咩撚人可以七點鐘做節目咧咁撚樣？其實就冇嘅咁樣。咁同埋就變咗一至五就好困難啦。咁但係都想開一個咁樣嘅即係新嘅戰線咧，咁就試喺禮拜六開咁樣，咁就係禮拜六就開呢個咁嘅亞連大挑戰啊咁樣，咁就希望同埋即係如果要開新戰線，亦都唔想開嗰啲齋 up 嘅節目啦，譬如即係已經有好多齋 up 嘅節目啦，例如新契弟同盟嗰啲齋 up， 其實呢班撚樣又冇嘢講嘅，又冇見解嘅咁樣，咁倒不如就要佢哋去做一啲。去做一啲嘢出嚟啊！去做一啲嘢出嚟，起碼有啲觀賞性先啦、啊、咁樣。咁至於第一集會做乜嘢呢？就下個禮拜六呢就係、是、第一集嘅亞聯大挑戰，就係、是、呢個咁樣嘅星期六，亦即係下個禮拜六係幾號啊？嗱，下個禮拜六係 十一號， 就係即係二月十一號，就係、是、第一日嘅出街嘅日子啦。咁樣呢、這個就係禮拜六嘅調動啦。就其他節目就冇調嘅，只不過係星期六嘅七點鐘會多咗一個節目咁樣，就係、是、亞聯大挑戰。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去到星期日啦，星期日都有一个调动嘅，星期日嘅调动系乜嘢呢？就系、是、因为原本星期日嘅九点呢就系、是、人妻先收班嘅，星期日嘅节目时间表原有嘅时间表呢就系呢一个咁嘅，八点至九点就古惑仔俱乐部啦，九点至十点呢就是、原本就人妻先收班啦，跟住然之后十点到十一点就系奇奥研究社啦，然之后十一点呢就隔个礼拜就系二月剧场，同埋十一点半呢隔个礼拜就有二月剧场，同埋呢每个月呢都会有一次，已经做咗一次嘅就系、是、二月少年军，就呢个筹募经费嘅节目嘅，咁就星期日嘅原本嘅布阵就咁样嘅。咁但係因为人妻先收班就同呢个妇女民主连线就合并咗成为呢个咁嘅妇女人妻媒体。咁妇人媒体呢就会喺星期二嘅九点钟播出。咁於是乎呢星期日就会有一个节目嘅一个Time slot 嘅空位吉咗出嚟咧，就係、是、星期日，星期日嗰個節目咧就會有一個 time slot 吉咗出嚟咧，就係、是、星期日嘅九點至十點啦。咁九點至十點係咩節目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全新嘅節目嘅，嗰、那個全新嘅節目咧就係、是、由龍馬同埋呢一個咁樣嘅陳秀慧合作嘅一個節目嚟嘅，咁大家知道啦，即係龍馬就係國立大台嘅主持啦。咁龍馬自己本身咧就係、是、做呢個咁嘅教日文嘅咁樣，咁啊康琴日所上堂啦。咁啊龍馬咧自己有個叫做龍馬日本語教室嘅，咁啊大家都知道佢 Facebook 有個 page 叫龍馬日本語教室。咁我哋咧而家就開個新節目俾龍馬，咁就唔做龍馬日本語教室啦，我哋就做一個龍馬日本嘢教室嘅，咁樣就專教日本嘢嘅咁樣。咁其實都係會教日文嘅，咁、但係教日文咁有乜嘢好睇呢？係好睇嘅地方就係在於乜嘢？好睇嘅地方就係呢個節目係龍馬教陳秀慧日文嘅咁樣，咁係啊， 好睇喎！ 咁啊，教陳秀慧日文呢下嘢大挑戰啊嘛，大佬，因為教日文呢下嘢本身冇挑戰啊，你中意學學唔學唔好，教陳秀慧學日文呢下嘢大挑戰啊嘛， 真人 show 嚟 㗎，呢個係真人 show 嚟㗎，呢個真人 show 嚟㗎，咁樣係啊，所以等阿龍馬同阿陳秀慧講 you are fired， 咁啊，you are fail，you are fail。咁样，咁会唔会咁讲咧？就拭目以待啦。咁就系下个星期日，亦即系呢一个咁嘅二月嘅十二号啊，系嘛？ 十二号星期日， 就系、是、二月十二号就会首播嘅，就系、是、星期日晚紧接喺古惑仔俱乐部之后，就系、是、呢个咁样嘅。星期日嘅九点至十点就系、是、龙马同埋陈秀慧主持嘅龙马日本嘢教室啦。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呢一个暂时《月时报》喺新嘅一个农历年咧就新推出嘅一个新嘅节目调动。咁就多咗个节目咧，就基本上节目就冇少到嘅。咁啊系只不过新契弟同盟就变咗做呢个咁样嘅亚联大挑战啦。人妻先收包同妇女民主连线咧。就变成咗合并咗，就变咗做呢个咁嘅 妇女人妻媒体咁样，咁新增加咗个节目咧，就系、是、有即系真系全新嘅节目啦，就系、是、有即系起码成个形式唔同咗嘅，就阿联大挑战就系全新嘅节目啦，同埋呢个龙马日本嘢教室就系全新嘅节目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咁样嘅，支持我哋继续发展，同埋推出更多有制作、有多元唔同嘅类型嘅新节目咁样。咁希望都尝试多啲唔同嘅嘢，就唔好净系斋托，净系喺度大家评论啊讲。讲即系总之就要赶住新体例同盟呢啲咁嘅类型嘅节目啦，咁样因为冇 point 咁啊呢啲节目咁样，咁系其实大家亦都唔应该即系，就算唔系我哋嘅台，大家同行都唔应该咁样去做网台，系嘛？即系起码有啲资讯，有啲嘢分享，有啲任务，有啲嘢发生，有啲制作会发生，咁样先可以提升到成个业界。咁都希望大家都做到呢一件事。咁我哋当然要时报就需要大家支持去做呢一件事啦。OK， 好，咁就呢、這个依人。有人支持我日日屙啤球喎，咁样我日日都系嘅，我日日都系。咦，有人課金话叫我快啲加啲床位俾啲猫咪喎，咁样。喂，你哋真系误会咗，我琴晚出个 post 系讲啲猫霸咗我嘅床位，就并唔系我霸咗啲猫嘅床位吓。咁、啊、所以要即系 加你嘅床位， 要課金加床位就加我嘅床位，就唔系加猫嘅床位咁样。咁就因为 Christine 有人赞你索喎，同埋有人系 即系 Jason 嚟 嘅。哇，Jason 課金啊，啊犀利啊咁样。阿康都有喎、啊，阿康都有課金嘛？ 冇寫係咩喎？ 唔係啊，阿康有寫個課金話唔知道。哇！今日我哋節目總額有900蚊，相當之好。 發達發達。 咁係阿康就咦係喎，阿康冇嘢寫，唔係一陣間又我哋讀埋阿康嗰個 先。好，都讀埋出嚟。 係啦，咁樣。哇！有人讚我利是追擊手啊！ 利是追擊勁啊 勁啊，梗係學到嘢咁樣。我又梳阿伯頭，又追擊利是，你就知我勁啦嗰啲咁樣。咁就係都話唔係加床位俾貓，加床位俾我啊！而家。我冇位瞓啊！一大亨真乖喎、啊，国师课金啊，国师课金啊，国师都正式课金啊！咁话系阿康嗰日祝阿康日日都咁勤力噶，哇！阿康你勤，阿康你勤力都要人哋祝啦。对于你嚟讲，勤力系一个祝福嚟嘅，你可想而知你几捻懒啊！屌你老，如果你勤力， 多谢金主， 即系要祝福你先至会勤力嘅。屌你唔系鼓励你勤力嘅，而系祝福有奇迹。希望有奇迹能够令到阿康勤力，唔好再放飞机。屌你老味，约人哋录节目你都放飞机嘅，真系雷捻晒谱嘅啦，仆你嘅街咁样。好，咁我哋就多谢各位金主啊，十放主啊，十放金主啊，多谢晒各位。咁我哋就今日节目就到此为止，晏少少就有国立大台，同埋晏啲留意林郑嗰个记者会，同埋留意《月时报》嗰个报道同跟进。喂，最后再贴多次我哋嗰、那个。Facebook 嗰個 page 嗰條 link， 喂，大家你而家應該翻咗工啦，有電腦啦，喂，幫我 share 條 link， 同埋叫多啲人 like 我哋《月時報》嘅 page， 一定要呢段時間谷高嘅 like 數，短時間之內要過到呢個420,000嘅 like 數先得，咁樣大家多多幫手，多多支持 ，OK？ 好，我哋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我哋晏少少個立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